北京时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崔朗阳，我在这里等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Always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 Shake your booty, boys and girls. All the beauty in the world, take your diamond, pick your pearl.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All together now. 北京时间的16:02了，又开始我们今天活力982的这个女神百分百的直播了。大家好，我是赵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请到了心理咨询师包大英，咱们一块来聊一聊关于情感方面的话题。欢迎大英。 Hello， 大家好。 嗯，那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进入我们的女神麻辣烫的环节。不过呢，我们的这个 FM 98.2是一个既可以听又可以看的广播。那么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可以打开一直播，找到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节目直播的一个链接哈。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一个情况了。好了，进入今天的女神麻辣烫的环节了，我们先来关注几个资讯。先来关注一个电影哈，由陆阳执导，浩监制，张震、杨幂、张铎还有雷佳音等等主演的动作武侠电影《绣春刀之修罗战场》已经在全国公映了。那么这部剧呢，在各个地点这个放映点映的时候哈，就已经开始备受好评了，口碑爆棚。那据了解呢，这部电影主要是讲述了明朝天启七年，然后锦衣卫沈炼在追查案件当中深陷阴谋，最后呢，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和他人协力查明真相的故事。这部剧啊，这个电影啊，上映之后豆瓣的评分呢，比点映的时候还要高一些哈。所以究竟您认为是怎么样的呢？不妨走进电影院哈，去看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电影的预告片。 小时候，锦衣卫突然冲进来，我被流放到南方。就收马，是他救了我，他向我发誓会倾尽所能去杀魏忠贤，扫除阴道。 你敢吗？ 中场的魏公公听说 上好厉害，咱们就是为了这个。 陈烈，石林，所有知情者都不要留。 你们都不能让他跑掉， 把师兄来领赏。 他想不如死，就换个活法。 什么？想要什么？ 一条生路。 一般就没了， 他一定会回来的。 好了，刚才呢我们是看了一段哈这个电影《绣春刀》的片段，其实这个呢上映之后因为评分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还是挺值得期待跟关注的。那么再来关注一部电视剧哈，新玄幻巨制《醉玲珑》一经播出呢就迅速爆红。这个剧是由刘诗诗、陈伟霆、徐海乔等人主演的哈。那这个剧是讲述了舞女和帝王之间刻骨锥心的禁忌之恋，还有这夺嫡的故事哈。虽然说剧情呢可能没有那么的新奇，但是这个剧的整体画风啊还有这个整个的画面感还是不错的。其实这个里面呢男女主角之间的那种关系啊也是值得我们期待跟关注的，就是说不像原来就是基本上是为了爱不顾一切哈，这个里面的爱呢还是比较理智克制隐忍还有婉约的发乎情止乎礼的。所以这个剧到底怎么样呢，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关注一下哈，电视剧《醉玲珑》。 难道这就是开启九转玲珑阵的代价？是要巫族灭亡？那元武呢？ 他自出生便注定要背负的事，终需他自己去面对。 只为巫族的存在，只有圣巫女亲旨，请陛下帮我一起完成。 只要我们在一起，就算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亦会与你共御同舟，共同进退。 好了，刚才我们就看到的是电视剧《醉玲珑》的一个片段了哈，现在已经开始播出了，而且呢，目前为止哈，口碑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即将播出的电视剧，叫做《春风十里不如你》，是在明天播出哈。讲述的是在这个连读的大学生活当中，秋水和这个小红长达八年的感情纠葛，就是周冬雨和张一山哈两位主演的。其实大家一看这一个配置，就已经开始觉得应该去关注一下了。他们两个一开始其实就互相喜欢，但是一再错过哈。一个人呢就是光明正大的单恋啊，这个是女生单恋男生光明正大的单恋他的一个故事。然后这个男生呢就是暗戳戳的相思，但是一直都没敢承认哈，用了七年的时间才完成了这一段呢感觉是长跑一般的恋爱哈。我们先来看一段预告，明天就开始正式上映了。 每人只能看五秒，到点咱就浪费时间给他们。 好，你 一定要给他们演。 你谁啊？ 你好，我是。 秋水，干什么呢？ 他要拍电影，跟秋水说。 别管！ 大家好，我叫萧红，大家以后有什么事儿就找你红姐。 大家好，我叫赵英男。 这妞不错呀， 眼睛挺大，胸大。 赶紧都有，集中，做足准备。 我刚才有点没看清楚， 我愿意为女神吃饭。 哎，你们快来看啊，屁股胸腰太丰富了。 我也露脸，我也露脸。 因为他还短裙。哎呀，哎呀。 要是有一个女的看上去，得用什么方式给她搞到手？ 霸王别姬。 你跟车主谈恋爱，这是我的私事。 咱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 友，亲情必须， 还要在一起生活八年之久。 我们不光配合，我们还应和。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个《春风十里不如你》的一个片段哈。这个具体上映了之后呢，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也非常的期待。那么马上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爱情补习社了。爱情是什么？是霸道总裁遇上小公主，还是青梅竹马天长地久？也许爱情补习社，这里有你想要。好了，进入我们今天的爱情补习社的环节，我们还是再次请出今天的嘉宾心理咨询师鲍大英。欢迎大英。 再跟大家问声好，下午好。 哎，今天我们会聊一个话题哈，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在感情生活当中呢，我们身边可能会有人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是呢，就是通常大家还会这个想一想哈，到底是不是合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就是说特别喜欢比自己年长的人。那这个年长呢，不是说哦你到底是你是25岁，他是26岁哈，不是这种年长，就是说 差距有很大的。 对，就至少我觉得3岁以上吧，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会选这样一个选题呢？就是最近有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叫做《我的前半生》，大部分人呢都在关注这个几位主角之间的这种感情纠葛哈，和他们之间的一些恋爱的关系。但其实呢，在这个剧中也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现象吧，或者说是一对儿，就是这个就日料店的那个洛洛，还有这个演的这个他的怎么说呢，日料店的老板哈，就陈道明之间这对恋爱关系。因为洛洛呢是一个小女孩哈，就是20多岁，但是陈道明饰演的这个角色呢是一个差不多应该是跟他父亲差不多大小的一位老板。因为他是他这个小女孩父亲的好朋友。哎，可是呢这个小女孩别人他不喜欢哈，他偏偏就是喜欢这个他父亲的好朋友，而且呢还跟他表白了。我们先来看一段这个洛洛向他表白的一个片段哈，然后咱们再来聊。 后来去年我爸就去世了， 那你没吃的也没钱，这日子怎么过的？ 管我妈要啊！我第一次管我妈要钱的时候，我心里还挺不好意思。后来一回生二回熟，我就没皮没脸了。我爸一死，我一难过，就赶紧找了一男朋友，也没比你小几岁。 什么逻辑？ 猪逻辑。 后来人家男朋友呢？ 不知道，跑了3个月就分了。 为什么？ 因为他闺女把我赶走了，一个10岁的小女孩天天骂我。我一去他们家，他趁我不注意，他就把我一只鞋给扔了。你说他缺不缺德？ 然后呢？ 我就拿着我爸的信来投奔你了。再后来，我就喜欢上了我的老板。在这儿一辈子都不走。如果你不赶我走的话，你不会赶我走吧？我爸都不要我，你别不要我。什么？ 你喝多了。好好好，别喝了啊！谢谢你给我准备的生日蛋糕，好吗？今天就这样，我在外边等你，赶快穿衣服啊！ 好了，我们刚才看到的呢是最近热播的一个电视剧，叫做《我的前半生》当中的一个片段哈，就是我们看他的逻辑，先来分析一下。他说，因为是这个他爸爸去世之后，因为觉得自己很孤单嘛，然后就交了一个跟他爸爸差不多大年纪的男朋友哈，但是后来分开了，因为他女儿不喜欢他，然后呢又喜欢上呢他的自己的老板，其实就是陈道明扮演的这个角色，就是这个他的老板了哈。然后这个逻辑就是很奇特，说你看我爸都不要我了，你不能再不要我，就是你感觉这个，而且说他喜欢上了这个老板哈。我不知道大英看了这个逻辑之后，就是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像他评价的一样，猪逻辑， 猪逻辑。 但没有没有，其实开玩笑的。我会觉得就是，一个女孩子她如果是因为，比如说谁不要她了，然后她再去找一个。找一个人来要他，我觉得这个不要和要的那个中间里面就没有自己的自主性。 嗯， 他一直在寻找一个人，就是被动的接受他， 嗯， 而不是他自己主动的去掌握一段感情，或者说他主动的去进入一段感情。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被动里边有他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对别人的一个依赖。 嗯， 就是我要赖着你，那个女孩明显很明显就特别想赖着对方。 对， 他跟陈道明的这个过程当中对白的表达也是，我就赖上你了。 嗯， 然后我觉得其实对于接受的那个那方的男生来说，其实也是很恐惧的。如果有个女孩她想要跟我建立一段关系的话，是想要赖着我的话，那我很难去接受呀，因为从起点上边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不太健康啊。 嗯， 对。 所以你觉得是不是通常喜欢比自己大很多的那些女生，就是喜欢那个男生比较大很多的那种情况，是不是都是因为有一种就是我想找一种父爱般的爱恋的感觉呢？ 我觉得也不尽然，有一部分因为可能有这个可能性，就是说他自己一直没有得到一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像父爱一样，比如说父爱是什么样子的？父爱它通常是宽容的、无条件的，然后是接纳的，就是这样的感情对于一个女生来说，她说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说找年纪比自己大的男生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有其他的原因。 嗯， 比如说一个女生她在不看重年龄这个因素的时候，她第一件可能选择的是一个就是说一个生存性的选择，比如说选择一个物质条件很好的男生，而恰巧这个男生年纪又很大，所以她就不介意这个男生年纪大不大，或者说她喜欢的是一个就是这个人的一个内心的一个特质，或者说性格当中的一个特质，她也不介意这个年龄。就是说年龄在这样的一个选择里边，女生不考虑那个年龄是排在前几位的，所以这个因素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但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她习惯的在一种非常良好的那种父爱的里边，就是一直在被父亲爱着，然后无条件的接纳着。当这个时候她要和自己原来的父亲告别，就真正的父亲告别，她要进入另一段亲密关系，就是说跟男朋友或者丈夫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他会延续这样一个被爱的一个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一个男生不能够给他一个这样的感情的时候，他就要去选择说能不能有更接近我父亲那样子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很可能不是缺少父爱，而是他的父爱其实很多了，但他不想再失去。 哦，就其实他已经习惯了被这样的一些父爱去包围。 对， 所以呢当这个有缺失的时候，他就有点怎么说呢，像遗失了一些自己最美好的东西那种感觉。 因为好东西大家都不想舍弃，或者说那个良好的一个感情的感受，在这个感情的里边，他是自己一直是被滋养，或者一直都是在享受当中的。这个时候你忽然把它抽掉，说你不能再拥有这样的感情了，或者说这个感情可能是一个阶段，你要告别了。但是他要告别的话，他要找一个新的感情的时候，他仍然要延续这里边的某些惯性，或者说他自己享受内心享受的那个部分。 其实昨天在跟这个就是演洛洛的这位女演员聊天的时候哈，她说她认为就是为什么说她会喜欢一个跟她父亲年纪差不多大的一个男性，她觉得可能是因为缺乏安全感。所以不知道大英怎么评价说这个安全感的问题。他父亲去世了，可能他的生活会有一些拮据，他相当于是来投奔陈道明这个角色，因为是他父亲的好朋友。所以呢这个时候在投奔的过程当中，他就开始觉得自己是风雨飘摇的那种感觉哈，有一点缺乏安全感。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安全感的缺失，所以他想找一个有点像靠山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来弥补内心当中的一种缺失呢。 我觉得会有这样一个部分，但回过头来我就会在想，一个女生当她把内心比如说安全感这个东西，他构建一个安全感，这个时候他把这个安全感投在一个男生身上，不管这个男生是年龄大还是年龄小，尤其是年龄大的男生，他会让人觉得，哎，这个人特别稳定，可依靠。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在这个人身上构建了一个所谓安全感这个东西，然后他投过去的时候，他投奔过去的时候，他就觉得能抓到这个东西，然后他努力的去往这个方向走，努力的去抓这个东西。所以我在想，一个女孩她在 在一个寻找安全感的这条路上去选一个对象的时候，我很可能会觉得就是对那个男生来说可能有一点不公平。 嗯， 因为你在对方身上寄予的是一个对方一定要稳定，一定要不变，一定要让我依靠，就是那些所有的需求都来自于女生内心对一个事情的一个就是所谓的依赖的那个角度。这个时候其实他没有看到这个男生他的状况，比如说这个男生可能是会有变化的， 嗯， 而他这个变化背后你能不能去接纳他这个变化。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关系里边，当你一个缺乏安全感这个出发点，在女生看来这是理直气壮的， 嗯， 因为我缺乏安全感呢，所以我要找一个怎样怎样的男生然后来满足我的安全感。女生在这个问题上面是非常理直气壮的， 嗯， 但是在感情的进展过程当中，这种理直气壮会让她经常陷入到一种失落当中， 嗯， 因为她会发现哦，原来看上去好像很稳定的男生也并不能满足他持续的所谓安全感的需要，因为对方也是不断变化的， 嗯， 也是不断的会给他一些冲击的。 嗯，好的，大家可以除了收听我们节目之外哈，也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打开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在这个平台上面呢，现在骑士跟我们说哈，说非常喜欢你们的直播，谢谢。如果您有什么样的感情问题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哈， 嗯， 因为我们聊到的这些感情问题可能都是生活当中你身边的朋友或者是你会遇到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哈， 嗯嗯， 所以呢咱们也一块儿来探讨一下，包括最近热播的一些电视剧，就像我的前半生当中啊，大家都在关注说几位主角之间啊，包括贺涵呐，他们之间到底是谁爱谁啊，还有到底要不要跟家庭主妇这个有共进退的这种啊各种关系的时候呢， 嗯， 其实我们也在这个关注另外的一些旁支的一些感情的线索哈， 嗯， 包括就是我觉得比较出挑的或者说比较耀眼的就是这一对儿，就是有点咱们说的恋父情节， 嗯， 但其实你会发现他也是不单单是一个恋父情节的存在， 嗯， 就他的内在当中其实是寻找很多缺失的东西，然后他会去依赖那个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咱们需要去聊一聊的问题哈。 对，我觉得其实像在陈道明这个角色的设置上，他在选陈道明这个演员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就是他已经在那个就是这个角色的根基上面已经料定了说陈道明他真的就是一个就是这个演员本身，就 是，他 是 我爸 本身就是一个很有魅力的演员了，嗯，然后他在这个角色设置里边，就是一个女孩如果不爱上他的话，觉得这个不太合逻辑， 啊， 就我们普通的比如说他没有恋父情节的，然后他也不缺少安全感的，他仍然会欣赏这样一个男生， 嗯， 就是说这个男生本身身上就会有一些稳定的特质是吸引人的， 嗯， 所以我们要再说哎，这个身上有父亲的特质， 嗯， 这个身上有这个人身上有所谓美好的品德， 嗯，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就是都是我们在这个角色身上不断的去延伸出来，他本身就散发这样一种魅力， 嗯， 所以如果说的话就是不是年龄大的，比如说同样的年龄也会喜欢陈道明这样的人， 嗯， 或者说再小一些也会喜欢他， 嗯，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这个角色本身就是这个人身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让人喜欢让人爱的一种特质，对，可能跟他的年龄不是绝对相关， 嗯， 但是因为那个年龄会在某些阶段，比如说男生会在某个年龄段散发出一个独特的魅力，会有一些这样的原因。 嗯，所以说起来哈，那咱们就再找，因为陈道明是太典型的有魅力的男人的形象了， 对对对， 咱们再来找一个哈，因为我总觉得呢，在这部剧当中，洛洛喜欢就是比他大一些年纪的这个男生， 嗯， 男士哈，我觉得喜欢的更多的不像是一个具体的人， 嗯， 而像是一个他内心当中的一个某一种理想的人物哈， 嗯嗯， 所以说起理想呢，就再没有比神这个角色更理想的了。我就想起有一部这个电视剧叫做《花千骨》， 嗯， 咱们也在节目当中聊过好几次了哈， 嗯， 就是这个里面的这个男主角就不知道比女主角大多少岁了，反正就大非常非常多。 嗯， 然后这个女主角呢，也是深深的爱上了这个男主角，因为在这女主角心目当中，其实这个男主角就是一个完美无瑕的神， 嗯， 然后他总是试图去挤进这个神的世界里面去哈，然后就在这个反复挤与挤不进去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后呢就把自个儿给逼疯了。咱们看一下这个逼疯的画面哈，然后咱们再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我是不会杀你的， 白子花，你不是最在乎那些人的安危吗？那我就回给你看。白子画，我就算死我也要你，要是天下为我陪葬，我要你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你所大爱的事一个一个死在我手里。 小谷，你要杀就杀我，不要放弃最后的机会，回头是岸。 我没有师父， 没有朋友，没有爱人，没有孩子。当初我以为我有全世界，却发现原来都是假的。爱我的为我而死，我爱的一心想要我死，我信的背叛我，我依赖的舍弃我，我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求，只想简单的活着。可是老天逼我，是你逼我。你以为到现在我还会得了头发？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电视剧《花千骨》当中的片段哈，其实已经开始有一点因爱生恨了，而且里面最经典的一句台词是我依赖的舍弃我、嗯、就你知道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其实从头到尾都非常依赖他的师父，就他在他的心目当中哈，他师父就是一个就是心念天下苍生的这么一个人、 嗯、 但是呢他总有一种不平衡的心态，就说你都心念天下苍生了，可是你就是没有把这个苍生留一点点的空隙给我。我觉得这个就是挺有趣的一个点哈、啊，所以就是我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我就一直不太理解花千骨的这种爱恋和他师父当中的这种爱恋哈、啊，就总觉得有点别扭。我不知道大英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嗯，因为我觉得能因爱生恨的爱，可能都会有一点猫腻。什么叫猫腻呢？就是如果这个爱不给我的话，我就恨你的那种爱的话、嗯、那其实那里面底色上面就是有一点小自私的， 嗯， 就是我不可以失去对你的控制。 嗯， 对，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当花千骨在那个这个点上去爱他师父的时候，那个时候师父他对人的爱那里边是不、那个人别人比我爱你，我爱你那个里边是不需要你来依赖我的、 嗯、 我爱你是希望你能独立的。当花千骨对师父的这种依恋变成说我爱你但是我还要依赖着你、 嗯、 我要控制着你、 嗯、 我要让你用一个我希望的方式来爱我，这个时候当他发现他师父那儿得不到这种爱的时候，他就因爱生恨了，事实上是因为控制不了对方而生出来那个恨。 嗯， 对， 他是挺霸道的、 嗯， 因为最开始哈、啊，这个白子画在收了这个徒弟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特殊性，他说我从来不收徒、 嗯、 但是因为这个花千骨他的身份啊，还有他的这体质比较特殊、 嗯、 所以呢他就收了唯一的一个徒弟、 嗯、 我觉得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激起了花千骨内心当中那种独占欲、 嗯、 就是我觉得从头到尾哈、啊，大家都觉得、 嗯、 哦，小骨好可怜啊，小骨好可爱啊什么的、 嗯、 可是我内心当中感受到的是满满的独占欲、 嗯、 就是我觉得当你想去独占一个这样比自己大很多成熟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男人的时候、 嗯、 必然走不到一个非常开心的结局、 嗯、 就虽然这个白子画身上也有一些认不清事实的一些问题哈，可是我就觉得他的这种独占欲真的是霸占了他的内心啊。 对，所以其实他因爱生恨，后来就等于成魔了，相当于他内心的心魔其实是一种就是对人的一个彻底的一个控制嘛、 嗯、 但这种控制里边有一种就是其实是对对方的感受的一个碾压， 嗯， 约等于是我内心有一个想法，我想跟你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希望你用一个什么方式跟我互动，但是这个方式里边不包含对方的一个意愿， 嗯， 就是我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意愿，反正我这有一个意愿，我要你来达成、 嗯、 我要你来和我一起这样子， 嗯， 所以我会觉得当你去泯灭了对对方的一个感受的这样的一个感知的时候，你的爱里面不包含对方的时候，其实约等于你爱的并不是对方，其实是你爱的是一个对对方的一个不管是控制也好，还是你想象当中跟对方的一个关系也好，就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对方在你的世界里约等于其实是不存在的、 嗯、 但是在你的想象里它是很存在的，因为你看你都在我的鼓掌之中来由我来控制了，然后这个控制里面我满足了我自己内心的一个需要，就是我要你像我想象那样爱我， 不真实哈。柠檬舞在这个平台上面互动了，说非常喜欢大英老师的讲解哈，当然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一直播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一下。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哈，那些喜欢比自己年长很多的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哈。那我们稍作休息，在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九八二，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北京时间的16:32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那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会喜欢比自己年长很多的另外一半哈。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心理咨询师鲍大英，我们再次欢迎大英。 Hello， 大家下午好。 嗯，我们还是一个可以听可以看的广播哈，除了收听之外呢，这个收看可以在这个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哈。就是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情况，或者说您内心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情愫或者是这种情感哈，都可以跟我们来沟通一下。活力982，有很多的朋友现在已经进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有问题呢就可以问出来。刚才咱们上半段当中是看了一段这个花千骨的片段哈，因为这个确实是我从头到尾，就包括我看这个小说的原著的时候哈，从头到尾我就都不是特别能理解，就是说他们两个之间这种关系。关键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白子画也会爱上这个花千骨，因为白子画比花千骨年长很多很多岁哈，而且两个人虽然说在这个日常相处过程当中有一种陪伴的关系，但我觉得花千骨对于白子画的那种爱就是一种纯粹的依赖，以及纯粹的把它当成一个那样的高大全的这样的一个人物摆在那儿，然后说我要去就是赖着你那种感觉，就像刚才大英说的那种感觉啊，其实挺可怕的。 对，我觉得其实所谓小骨的这个角色，他对白子画有一个特别理想化的想象，觉得我师父很厉害，那个厉害里边也包括他在感情上能给人一个无穷无尽的所谓那种永恒的持久的甚至没有瑕疵的爱。但是白子画其实他自己的真实情况是，白子画并没有修炼到说可以给人那样子的爱，或者说他最后能给出来的爱也不是小骨想象的那种爱， 或者说没有人可以给出这种爱。 对， 不管他修炼成什么样， 对，也有这种可能性。因为当小骨他要的是一个所谓那个不太健康的爱的时候，任何一个健康的感情可能都不是适合他的，反而是他因为他的期待本身就不合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就是出发点要寻求爱的那个人，他一定是以一个能够利他的一个出发点去寻找的。但如果不是的话，那很可能这个就会演变成所谓这个悲剧的结果，或者说不太 不特别让人觉得美好的东西出来。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不光是女孩对男孩哈，其实有的时候呢，男孩对女孩也会有一些就是这样的情愫在哈。本来我想找一个就是电影的片段哈，叫 The Reader 朗读者， 嗯， 是曾经获过应该是奥斯卡奖的一个电影哈，非常著名，大英看过的， 对对对，我有看过 啊，就这个咱们其实这里面是一个男生。喜欢上了一个应该比自己大20多岁的一个女生， 嗯， 而且这个男生非常优秀，就是他学历非常好，然后智商也很高， 嗯， 各方面都挺出色，是这样的剧情吧？ 对。 然后好像这个女士是一个文盲，就好像也 她不懂得阅读， 对， 她读不懂书， 对对 对，然后也不太懂读书，然后在这样的互动关系当中，这个男的居然爱上了这个女孩，嗯，然后说 其实是彼此相爱， 对对对，嗯，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哈， 嗯， 就说一个女孩可能我们经常会看到身边有一些女孩会爱比自己大很多的这种男生哈， 嗯， 觉得有安全感，也有一些男生会喜欢比自己怎么说呢，比自己年长一些的女生，但是一般都长不了太多， 嗯， 所以就不知道这样的一段恋爱这个大英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就是如果在通常生活当中的话，男孩子去选所谓年长的女孩，他其实有很多男孩一开始的时候是在年轻女孩那里碰了壁， 嗯， 并不是说那个因为他年轻才碰了壁，是他发现年轻的女孩子尤其是小女生她特别要人照顾， 嗯， 然后她那个要人照顾里边有一种理所应当， 嗯， 就是我这么小， 嗯， 我这么年轻，我这么好看，然后我娇滴滴的，我理所应当被人照顾， 嗯， 然后你如果想跟我谈恋爱的话，你理所应当应该来照顾我， 嗯， 但是当这个男孩子也有类似的需求的时候，或者这个男孩子也在感情上说凭什么你理所应当呀， 嗯， 怎么女孩子都是这样子，但他发现可能稍微年长的女孩看上去没有那么多理所应当， 嗯， 年长的女孩会更多的给予对方的一些理解个照顾，甚至母性的一些东西，然后男生一碰到这样的情感的这种感受的时候，他就会欲罢不能，说哎呀我跟女孩子互动原来可以这样子， 嗯， 但通常呢就是有这样特质的内心特质的女孩通常年纪会稍微长一点， 嗯， 因为可能就是这样的女孩在小的时候或年纪稍微小一点的时候，她自己内心其实也有过这个阶段， 嗯， 她觉得我就可以理所应当的就是去索取一些东西，或者说我就理所应当的可以被人照顾， 嗯， 然后我就是应该被人照顾呀，就是这个理所应当里边就是她经历了这个过程之后，她有成长了之后，然后年长就你变年长了，也许因为岁月变年长了，她内心就成长了，这时候他不再觉得理所应当的时候，他跟男生互动的时候，男生就没有觉得说这个女孩怎么那么不可一世啊， 嗯， 怎么那么理所应当，觉得我就应该照顾她呀，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那个互动会顺畅很多， 嗯， 对， 或者说是这样的，有一些女生呢比较喜欢利用自己的咱们说是性别优势， 嗯， 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词哈， 嗯， 就觉得我是女孩，书上或者是电视剧上都说了女孩应该被照顾， 对， 男生应该帮女生开车门以及做所有的事情， 对， 然后女孩这个不高兴的时候，你看电视剧当中男主角不都是大下雨天还给人家送东西来吃吗， 嗯， 然后不都是在该出现的时候就出现了吗， 嗯， 在危急的时刻然后就恰到好处的出现在你身边吗， 所以电视剧大多数 都是 女性观众都是女性观众，因为它满足了女孩内心世界对感情的这种设想， 对， 但真正到生活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女孩持续要这个东西的时候，男生会满足一段时间， 嗯， 但他同时用另一个方式要一种平衡，就是我都为你做了这些了，但其他的地方我要一个平衡， 嗯， 这个平衡可能不表现在说哎，我给你打伞了你要给我打伞， 嗯， 但是它表现在我现在有情绪了，或者说我现在需要别人来理解我，或者我需要一个空间的时候你能懂我， 嗯， 然后这个时候他发现女孩不懂他的时候，没有办法呼应他这个东西的时候，男孩会觉得不平衡， 嗯， 他不平衡的是说我之前为你做了这么多，比如说我给你开车门了，我下雨打伞接你了，然后等等诸如此类的等等的付出，他会变相的觉得你在其他方面为什么不给我一个平衡， 嗯， 所以在这个地方上其实男生内心是有一本账的，不管在这感情上面他多么无私，他仍然觉得我们之间是有一个平衡的， 嗯， 当这个平衡过于失衡的时候，男生会有一种就是女生经常会突然被分手了，就不知道为什么， 嗯， 就在前面都没有任何铺垫的，但其实男生在这里边他内心的这个账已经早就算好了， 嗯， 就是我在这已经付出很多了，如果你再这么 一味的索取下去的时候，一味的觉得我应该哄你的时候，那我真的就不能够再坚持这段感情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男生比如说会去选择所谓稍微稳重成熟一些的女生的时候，他其实内心在寻找一种更能跟他契合的一个平衡的一个感觉的女生。 嗯， 嗯，所以其实就是很多我们说小女生哈，喜欢比自己年长很多的另外一半， 嗯， 也是因为她希望有一个人就是像我们说的完美的男朋友那样去包容她。 对， 然后包容她没什么事儿去撒娇啊， 嗯， 或者是包容她所有的那种小缺点啊， 嗯， 但其实这样的人呢是不存在的，嗯，所以女生也会在几次这样的一些经历之后也会有所成长啊。 是的是的， 所以最后我们发现呢，就是说真正的一个比较良性的恋爱关系不是说谁去依赖谁， 嗯， 或者说谁去依靠谁， 嗯， 更多的是两个人之间的一个良性的互动， 嗯， 这个可能就是跟年龄无关了哈。 嗯， 不过我觉得这个在影视剧当中哈，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算是欢喜冤家型的这个姐弟恋的一个就代表吧， 嗯， 就是《武林外传》。 哦， 我不知道这个大英看没看过这个？ 对，看过， 对， 我还追过这个剧。 我觉得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哈。咱们先来回顾一下哈，然后再来说一说，就是这样的一种互动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哈。 嗯， 这是一个里面的经典片段哈，啊，就是关于他们之间的一种互动啊，就是一种欢喜冤家的打闹。 不要再抢！蓝小桃，你的大人就坐到这儿看着两个小孩子打架呀？ 小辈会擒拿手。小郭教的哈，你现在这孩子越来越不像话了。 你为啥欺负同学？ 我没有欺负同学，不信你问他。 小辈同学对我很好，他从来没欺负过我。 你们都听见了吧？我对同学那是如春风般温暖呀，对敌人那是如寒风般无情。 小贝， 这个孩子有空的时候读读书练练剑比啥不强吗？ 谁？小贝？就他那样还练剑？ 咋不能练？横散剑法世上独自一辈儿啊。 哪儿来的？ 他陆师兄临走的时候留下的，将我有空的时候督促他先练起来。 来，给我看看。 你看啥嘛？你又不是横散派的人。 我又不练，我就是想看看呢。 谁知道你练不练？你这种人， 给我看看，陆师兄 啊。 哎，你咋还来这一手？ 给我看看，怕什么？ 哎呀，上帝已经老天爷了！ 掌柜的，干了干了， 我快就干了。 干是干了，就是字儿看不清。 这下全完了。 不至于，不至于，就是本剑谱嘛。 这本剑谱是小贝他太爷爷留给他爷爷，他爷爷又留给他爸，他爸又留给他哥，他哥又留给他。他还一眼都没有看，就让我给毁了。一百多年就这么断根了，我真是历史的罪人，武林的败类。 你说这些没用的干啥呀？有这闲工夫，咱俩再淘一本就完了。 上哪儿淘去？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武林外传》当中的一个片段哈，我们都看就都知道这两位主角当就是之间的那个互动关系非常有趣啊，就是感觉呢这个总是能摸到他的脉，就我觉得这个佟掌柜哈，就是总是能抓到他的那个脉络，对，然后就能成功的引起他的兴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个跟年长一点的人去交往的一个好处吧，是不是？ 嗯，我觉得就是佟掌柜对这个男主人公的这个了解啊， 嗯， 就等于说你个小孩儿，你在我面前就是你一招一式我都知道你下一招要干嘛， 嗯嗯， 就是所有的脉络都在我的掌控之中。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这个所谓老白的这个角色他也知道佟掌柜都能看得出来， 对， 但是呢他知道呢你能看得出来的同时呢也允许我在这耍一会儿， 嗯， 我在这儿比如说稍微有一点点出格的事情，他觉得就是你一定看到我可爱的这一面， 嗯， 然后他们俩内心其实有这样的一个默契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在这里所谓的作一点耍一点，不是双方他们之间都互相有一个这样的趣味，就是 是我在这作一点耍一点，我就知道你都能宽容我。 嗯， 然后在这个宽容的这个点上，大家彼此又很喜欢对方，然后因为这个小小的缺点呢，又冒出来很多趣味，所以不光是观众看到的时候觉得他们俩很有趣，就真正的这两个角色在互动的时候，他们俩这个互动的感情上面也是很有内容的。 嗯， 他们的生活永远都有很多新鲜的东西进来，永远都有不断的说，哎，我有一个小毛病出来了，但我知道你能宽容我。 嗯， 对方也觉得，哎，我犯了一个小错误，但我也知道你能宽容我，因为咱们俩就是彼此喜欢对方， 就是一个在笑，一个在闹嘛。 对， 就是可能我们说比较匹配的一个关系，就是都能懂对方到底想干什么。 对， 而不是一个在闹的时候，另外一个人说你怎么这么闹，但不知道在其中这个闹可能只是一种情趣，或者说只是期待他的一种呼应。 对， 我觉得这样的就是如果说能懂对方的一个就是在闹的这种情况呢，就是两个人的互动就非常良性了。 很可能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人闹都是专门给对方来看的。 对， 如果没有对方的存在的话，很可能他都不闹了。 对， 对， 但是就是如果说当对方看不懂这种闹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怎么说， 会有指责。 对， 对， 我们可以把他这个换一种方式去想啊。比如说这个佟掌柜是一个就是小女孩，哎，那么这个老白在做出这样的一些行为的时候，他可能就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儿，他可能就会觉得你怎么这样啊，你怎么这么不成熟啊，然后你这些行为怎么就是这么让我失望啊，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两个人就没有办法良性的互动下去。我不知道大英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 对，如果是个小女孩跟老白互动的话，相对来说就是她照顾对方的感受，就女孩照顾男生的感受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少，她更多的就是会觉得，哎，你对这个对事情的不理解。 嗯， 因为不理解本身那里边就是背后隐在的一个情绪就是拒绝。 嗯， 我拒绝和这样的一个你互动，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所谓老白的那个情绪就很难延展出来。 嗯， 他就耍不起来。 嗯， 他没有办法在对方面前所谓就是表现自己的那些有意思的东西。嗯，但刚好这个所谓的我们说佟掌柜这个角色，我就给你这么大的空间。 嗯， 我就知道你在这闹呢，你知道我想要就是你，我知道你想让我看你，那我就看你闹一会儿。 嗯， 是这样的一种就是我都给对方空间，但我也知道对方要干嘛的一个过程。 嗯， 所以他们两个人之间即使看上去有一些矛盾的地方， 嗯， 那个矛盾都看上去那么有意思，就每一次矛盾都加深了彼此的感情。 对。嗯，所以呢我们看哈，就是因为今天时间过得真的特别快哈。 嗯， 咱们还有一种情况没有说。 嗯， 就是有一些喜欢比自己年长一些人，他是怎么说呢，他是对一种权威的崇拜。 嗯， 或者说喜欢一种就是别人给他指点方向这样一种感觉哈。 嗯嗯， 我找了一个电视剧叫做《外科风云》，也是前段时间热播的一个电视剧。 嗯， 其实里面呢就是有一些这样的描述，因为就是靳东扮演的男主角这个角色他是这方面的权威。 嗯， 然后女主角一直是一种不可一世的，因为男主角来之前其实他是这边的一把刀。 嗯， 可是男主角来了之后呢就成功的把他给盖过去了。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喜欢上了这样的一个给他带来权威感这样的一个角色。 嗯， 好，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大概的片段。 这耳捏近七厘米了，很危险，随时有可能破裂，建议马上手术。 我同意，通知手术室做准备吧。 已经打过电话了。 心包填塞加上破裂出血，病变累积肝肾动脉都是很有可能的。老吴、老周，手术进行到相应位置时需要你们协助。 好。 要准备自体血液回收机，这种出血量很大的手术要进行自体血液再利用，备血方面让血库做好准备。 放心吧， 这台手术我建议由庄教授主导。 莫大夫，请打一下。 还有什么事儿吗？ 这个手术我请你做我的助手。 周老师、陆老师，家中动脉瘤破裂，大出血了。 出血建立体外循环，开胸后启动自体血回收机。开胸。 已经破裂了，这 到 好了。其实他后面还有一小段是这个应该说他们两个之间聊了一下哈，说哎你觉得这次我手术做得怎么样。 嗯， 然后这个庄医生就是靳东扮演的这个比较权威的这个角色，然后告诉他哦那个你做的真的还挺好的。 嗯， 有这样的一个引领的这个角色在吧。 嗯， 所以有些人就会觉得那些喜欢比自己大的男生的这些女生哈。 嗯， 其实是喜欢一种权威，或者说喜欢一种能引给他方向的一种感觉。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考虑这个事儿。 我会觉得就是当我们去 倒向权威的时候，其实有两股力量，一股力量是说我依赖权威，我让权威为我所用， 嗯， 我只要能够跟他沾上边的时候，那他身上所有的资源我都能够用， 嗯， 还有一种就是真实的欣赏，就这个权威身上有一些不可替代的特质， 嗯， 是让我觉得我也可以去具有，然后我也可以去学习的。如果那里边是欣赏的力量更多的话，你会更多的去贴近他的方式是说我要去学习他， 嗯， 但是如果是一个依赖的力量的话，你更多的方式去控制他， 嗯， 控制他按照你的方式来帮助你，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两股力量在女生内心当中可能都会运行， 嗯， 但我觉得欣赏的力量可能更加良性，或者更容易进入到一个良好的关系里， 嗯， 然后我觉得这时候如果你去导向权威的时候，那其实那种欣赏也是一种就是美好感情的流动， 嗯，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啊说回来，就是很多人会有一种想法，就是说喜欢比自己年长一些的人哈， 嗯嗯， 如果说当他的互动是良性的，比如说你喜欢他身上的特质， 嗯， 或者说你喜欢他能给你带来方向或者存在的意义， 嗯， 或者说你喜欢一些就是本身他本身的一些东西的时候，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无可厚非的一件事儿。 是的， 对。但是当你喜欢他只是因为你把他想象成了一个完美的形象， 嗯， 你觉得因为他的年长所以呢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 嗯， 然后你可以把你身上的所有的缺点或所有的东西都释放在他的身上，然后他必须去接受你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这个呢就是相当于你是一个膏药贴到人家身上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并不是非常良性的互动 了。对，可能对于有这个想法的不管男生还是女生来说， 嗯， 最后他自己的感情的路也会比较坎坷， 嗯， 因为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情感的一个初衷或者是动机的话，对方也能感觉到，对方大多数这个时候对方也是不会接受这样的一个感情的过程的。 嗯，所以这个我觉得今天咱们说到这儿哈， 嗯， 咱们也是希望就是广大的听友啊，或者是广大的网友朋友哈，啊，就是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真的要问问自己的内心， 嗯， 对，就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是想依赖别人，还是说我只是说欣赏他身上的某种特质哈，啊？ 对， 嗯，现在马上进入我们的秘密花语环节。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这个进入到今天的秘密花语的环节当中哈，然后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一个案例呢是我们身边的一个朋友，就是他在大学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喜欢上了一个比自己大了20多岁的一个男生，并且呢非常纠结的跟他有了长达8年的都算不上是爱情长跑，因为这个男生其实一直来说呢都是把他当成了一个小姑娘或者是小孩儿，哎，但是他就是纠结着不放哈，长达8年之久。然后他的困扰呢就是说他的家里面非常不同意， 嗯， 就觉得这个男生跟他的父亲年纪差不多大了， 嗯， 而且他总觉得这个女孩应该找一个就跟他年纪相仿的， 嗯， 然后两个人一起奋斗哈，可是就是放不下那段感情， 嗯， 一直在反复的纠缠， 嗯， 一直到现在啊两个人已经这个终成正果了，已经这个结婚了， 嗯， 有了孩子，可是家里面还是非常的反感他们在一块儿， 嗯嗯， 就总觉得这是一份不正常的这个感情，因为这个女孩觉得我这辈子就非这个男士不嫁了哈。刚才在私底下跟大英交流了一下，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感觉啊？ 我觉得其实如果这个困扰主要来自于反对的力量的话，那么其实不管是作为父母还是他身边亲近的人，那个反对里边有一部分是对他未来的一个担心， 嗯， 但同时也有对自己面子的一个就是所谓的照顾，因为当自己的女儿和一个年长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是为了顾全自己的面子而去反对的话，我觉得可能这里边就稍微有一点点自私， 嗯， 但是如果是为了对方的幸福，那我觉得这个女孩只要去告诉她，或者说只要去展现出自己生活的幸福状态，其实这个所谓的担心就是不攻自破了， 嗯， 就是对方也你的家人或周围的人也不用担心了，因为你的幸福已经证明了一切， 嗯， 但如果是前者的话，我觉得所有的人可能应该真正的重点是看到这个我们在意的这个人，所谓女主人公， 嗯， 她的这个幸福，如果她真的幸福的话，其实年龄真的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年龄它只是一个标签嘛，它标定的人所谓的一个生理的年龄， 嗯， 但是在感情的这条路上可能年龄真的不是什么问题， 嗯，不过这个女孩真的是非常的执拗，就是这么多年来哈， 嗯， 就是她怎么说呢，就是无论谁说她都不会去放弃这样的一段感情， 嗯，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女孩不知道算是她 他自己真的看清了自己想要的方向呢、嗯、还是说他就是希望找到这样的一个靠，就是能自己能背靠的这样的一个大树呢？我觉得这个就很难分得清楚了，是吧？ 对，其实也有很有可能，其实这个女孩子在这个男生身上，她想要给予这个男生更多的依靠，就大家会觉得哎，一个年长的人你一定会去依靠他，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女孩在选择的时候她也非常清楚自己在这个男生年长，就比如说年长20多岁、嗯、等于像是一个父亲一样的这个角色的时候，你可能都要去照顾这个男生，你不光光是依靠，依靠完了之后你有更多的付出，当她做好了这个准备的时候，我还真觉得她这个考量很可能比一般的女生选择一个所谓特别正常的一个年龄的一个恋爱对象都更加成熟，因为她自己内心已经准备好了说接下来我可能要去照顾对方的。 嗯，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呢是从一个就是最近在热播的电视剧哈，我的前半生当中一对就是比较纠结的一个有点像恋父情节的一段恋爱哈，一直聊到了说为什么有些人喜欢比自己年长的另外一半哈、嗯嗯、其实最后总结下来，喜欢比自己年长的人不分对错，不是说这个就是错了、嗯、或这个是怎么样的， 对，和年龄无关， 对，和年龄无关，但是看你喜欢什么，你如果喜欢他身上的特质，或者说喜欢他能给你的那种引领或者是权威，这个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嗯、可是如果说当你喜欢这个人，你就是喜欢有一个人可以给你依靠，可以给你肆无忌惮的去发泄、嗯、啊，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那就奉劝您哈，就是早点离开这样的一段情感关系。 对，你到底是要在对方身上找到一些所谓的就依靠那些东西，还是说你要去因为这个人的存在而让自己更好的成长。 嗯， 所以我觉得人只要在成长当中，那一切都没有问题。 嗯，好了，非常感谢大英做客今天的节目。那稍后呢是九八二活力榜，现在主持人已经来到了这个直播间当中了。那我们明天再会啦。They say forever, they say forever.